别再为谁发神经飞。

告诉我你是谁。 深深

留下来每天吵吵闹闹，为什么不能坐下来谈天说笑， 才放下了解，才放下体会， 你我之间没有谁错谁对， 给你点时间，给我点空间， 休息时间我们再唱一遍，

Baby